安定繁榮嗰啲咁嘅嘢，又用法律嘅方法嚟搞你。 嗯，新加坡模式咯， 我衰過新加坡添啊！你咁搞法真係。 喂，咁好啦，即係我哋呢一次都讲返啲国际嘢啦，係咪？咁啊嗱，我哋而家见到天津呢單嘢爆得咁犀利啦，咁但係成班嗱，其实你见到阿習近平仲未露过面嘅，其实係so far。咁佢而家忙緊啲咩呢？就忙緊而家嚟緊九月头九月三号係咪？ 係啊， 就搞呢个即係叫月军啦，係咪？叫大月军啦，嗱， 抗战七十年 係咪？係啦，你庆祝啲乜嘢呢？就係庆祝呢个抗战七十年。但你用嗰个方法呢，就係、是、叫做哇，即係你成个城市呢，成个北京城呢都戒严咁制。好似话明火煮食啊，都要食文都要实名制，去咩餐厅嗰啲连锁餐厅，好似唔知永和豆浆啊。哇，都可以，好似要登记名喎、啊、大佬，喂使唔使啊，同埋嗰啲大广场啊嗰啲全部唔俾用喎、啊。即係哇大佬，即係嗰啲大妈，即係嗰啲大妈惨喎。喂呢排即係月军呢排呢完全系唔叫得大妈冇喎、啊、大佬真係。咁喂你搞到咁肃杀，为嘅就系庆祝一个呢本身 suppose 系有和平意义嘅一个抗战七十年纪念嘛。 几讽刺咧、 啊！几讽刺啊！你话嗱，而最 即系你完全想象唔到抗战七十年话晒，虽然大家都日本人亦都唔会认同系因为你而即系打输场仗，或者因为 系因为两粒原子弹，永远都系咁讲。 系啦，即系唔关你事啦。老实讲，系咪啊？但系都值得庆祝嘅，因为点解咧？即系如果人类嘅文明里边去到二十一世纪，你觉得？透過一個武力的方法去解決一些國際的紛爭，是完全是即係唔文明的嘛，是唔道德的一樣嘢嚟噶嘛，咁所以我哋值得慶祝是正常啦。但係老共啊，你點諗咧？老共的方法就是借這個抗戰七十年，作為鞏固自己權力或者鞏固自己在全中國的統治的一個工具，所以他先要展示軍力玩閱兵嘛。 嗱、其實你上個禮拜唔係呢個禮拜啦，前日啦就同阿譚博做呢個黨國笑談就講過一樣嘢，就係、是、話，喂你抗戰七十年，喂你諗下邊個先至係而家最有軍國主義傾向嘅一個國家先？嗱，你睇翻呢個網易新聞咧，大陸噶網易新聞啊，做一個調查，國國。平民为国参战的意愿调查，嗱睇起上嚟咧，即系原来咧，即系最有呢个军国主义原罪嘅日本啦，哇，原来系排第尾咁滞嘅， 有几多少人愿意为国参战咧？到今时今日， 我谂嗱，我哇呢个数字，我谂系大概系少咗10%，我见到，因为其实佢系用一个 graph 嘅形式嘅，咁、啊、但系嗱，最尾就系日本啦，最唔想就系话为国参战嘅人就系日本啦，但系咧相较之下咧。系啊，71% 嘅中國人咧，係願意為國參戰喎。即係如果你淨係唔係啊，你就係 唔 係調查 啊？仔係民族主義 上 頭啊！ 係啊，嗱、 你 諗下， 講釣魚台嗰班真係癲曬嘅咧，講釣魚台就走去打人日本餐廳，踢啲日本車噶嘛，嗰班友 唔係你諗 癲噶嘛？ 而家日本係咪徵兵制㗎？係咪一定要即係 募兵嘅？ 募兵嘅 係啊， 唔係徵兵制㗎嘛？佢都係唔會話係脅迫你一定要參軍㗎嘛？係咪？即係起碼喂，你個制度上面。國家嘅憲法上面都唔鼓勵去對其他國家宣戰啦，係咪？喂，但係你相比之下，喂大陸啊，除咗即係喺嗰啲咩軟文化，你就係拍嗰啲抗日神劇之外啦，喺度不斷咁樣煽動人哋仇日之外，喂，事實上而家呢一個調查就係正正就係一個好有力嘅指標，話俾你聽，喂，你反而先至係最最軍國主義。 喂，老實講，你問我啊，我個人嘅體驗，其實我對日本人咧，即係過去嘅軍國主義啊，或者佢一路都唔願意咧，就即係佢嘅戰爭罪行啊等等嘅嘢認錯咧，我都係好不齒。但係你見到老共咁樣， 係啊， 你見到老共咁咧，你又會發覺真係老實講，同你道歉條毛啊，真係又係道咩咧？喂，你自己嘅人都癲下癲下，民族主義上頭，係咪好戰嘅？你有咩资格讲呢一个嘅抗战即係抗战七十年 抗战胜利纪七十年纪念佢个、就 是、你有咩资格讲呢样嘢呢係咪 而且你最 唔好话阿乔个胜利根本完全同你无关係咪唔好话嗰个功劳梗係国民党同共产党都係两兄弟嚟㗎仆街係咪所以我就冇乜感觉嘅我开罗宣言喺度乱吹。

咁如果你话有多一个叫良心嘅呢啲咁嘅传媒机构去自己做一啲调查，尤其系做深入嘅调查咧，其实冇钱系唔得嘅，老实讲系。咁啊我哋祝福佢啦，唔好话祝佢好运啦，祝福佢啦，系咪？系咯，咁啊，即系今日 先。同埋你讲翻一样嘢，就系喺结束之前咧，就系、是、如果你香港嘅民主运动或者香港嗰个嘅 要结合嘅呢样嘢系 群众咧系。唔單止係即係平時投票支持啊，或者係聽你啲節目啊等等，其實你嗰個實際嘅參與咧，係會令到咧而家嗰班人俾你嗰個局咧係唔會踩埋去嘅。因為點解咧？真係冇咩人肯有呢個政治嘅捐獻嘅時候，你唔係即係大家十蚊十蚊一蚊美金兩蚊美金，好似嗰陣時奧巴馬選總統 嘅時候，個個都奧巴馬。 其實你真係會令到咧，有一日真係有民主嘅時候，都係會俾大財團壟斷咗。你嘅舆论，你嘅政治，因为我哋每一个人，例如咁讲先啦，一万蚊，你捐一百，咁好十岁啫，都系1%啫，但一百就好犀利噶啦。如果你有100条友捐成万啦，大哥。 Crowdfunding 嘅意义本身就 你好过一条友同你顶晒佢啊，系咪？ 啱啊！ 你又会中而家呢咁嘅箭噶啦。 嗯， 系咪？如果大家系冇参与啊嘛，大家都唔觉得同一样嘢有份啊嘛，大家都系会做 free rider 啊嘛，诶，咁你有钱你捐啦，咁啊有钱你顶啦，咁样系嘛？咁、又唔会觉得即系嗰个运动或者系嗰个嘅抗争同埋嗰个嘅民主运动、社会运动都好，系同自己有关系。 嗯， 咁呢样嘢系危险嘅，即系唔单止系话当权者压迫你嗰样嘢，而系在于我哋自己。都唔覺得嗰樣嘢同自己有份， 這 個危險就在於呢度。 好，今日時間差唔多，咁啊，多謝大家支持花生台咁樣樣，咁啊，下個禮拜再翻嚟再見，好， 拜拜， 拜拜。 花生當飯食，我哋最積極。呢度係 HKPeanuts.com， 我係譚文豪。